资讯。 张娜杰发球，球打得特好，中国女排夺得了冠军。 有独特的体育视角。 官队在这个联赛季处在一个领头羊的位置，但是连输了三场，回到了解放前。 还有精彩的体育故事。 刘翔，前的位置，刘翔赢了。 周末赛场。 横看成岭侧成峰，这里体坛有不同。各位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是清睿每周日下午为您带来的周末赛场。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还是邀请了资深体育评论员梁岩老师，欢迎梁老师。 听众朋友好。 我们来看看今儿节目的主要内容。爱乒才会赢聚焦足球方面，世预赛12强赛国足0-1不敌日本，小组继续垫底儿。赛场直通车看看篮球方面啊，有消息源表示新赛季 CBA 将会继续使用外援。体坛真人秀我们来关注全运会中北京健儿们的表现。那么其他方面如果有时间呢，我们会再带您看一看像男排亚锦赛啊，还有美网等比赛的最新消息。收听节目您还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 FM， 你也可以跟我们互动，在新浪微博搜索 RBC 清小瑞，留下您的观点。好，下面马上进入详细内容。 爱拼才会赢。 那么本周呢，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十二强赛 B 组第二轮的比赛呢，中国队对阵日本队，开场四分钟不到啊，张琳芃因为伤病啊，被这个朱晨杰换下了。第四十分钟呢，伊东纯也右路传中，大破永野门前飞身抢射首开纪录。下半场呢，中国队通过换人被动的局面虽然是有点缓解，但是也没有多少进攻的机会哈。最终中国队是以0-1不敌日本队，那么也是无缘打破23年不胜日本队的这么个魔咒。那么上次国足击败日本还是远在1998年的东亚四强赛啊。 东亚四强赛那不应该算是一个非常正式的比赛哈。就是不是像这种杯赛，这种杯赛就是你必须赢要和钱的比赛哈。 是， 我们在要和钱的比赛很多年没有赢过日本队了。当然这两天已经这事儿说的够不够了哈。我光这个在就是接人家电话采访最少3到5次了，就那两天。还好啊，其实在大家沉淀一下想一想，我怎么觉得没有什么的，因为媒体的反应好像挺强烈，大家就是不是和体育有关的这些节目也都想争相做这个内容。 没错。 显然是它是一个热门的话题。但是反倒是我们做惯了体育节目的人呢，觉得这正常啊。输给日本正常啊，你赢了才叫爆冷，对吧？就像日本输给阿曼是爆冷，但是中国你要赢了日本也是爆冷，对吧？同样的道理，就是你的世界排名和人家差得很远，你对足球的理解和人家差得很远。输球正常。我觉得倒是一个细节，就是我们的外援不是外援，不能叫外援， 规划 我们啊，规划，规划就叫规划吧。我们的规划球员说很想帮助球队，但是他自己说了，那这名规划球员上场的，下半场被换上场的说，其实我们和人家的差距是明显的。我们上场以后虽然改变了局面，但是也无法真正帮助到球队。也就是说是可能有所改观，但是你很难做到一击致命，就是你很难战胜对手。就是你得多么丑不冷子啊，你得多么爆冷才能赢人家一回，但是整体上你真的是赢不动。就是有一个媒体的朋友不是说了吗，半天让这个让他找原因，那个让他说您谈谈到底为什么，他说其实就他说我想了半天就仨字，打不过。 技不如人。 就是打不过人家，你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的办法，说你怎样怎样了，你说上半场那种蜷缩式的防守大家说太被动了是吧， 是。 那么说你这是让人给闷进去一个吧，那下半场我们换吧，我们逼出去吧。你也就改变了那一会儿， 没错， 对吧？大概在20分钟左右，人家很快就适应了，你的体能也受到了影响，而人家的体能依然保持和你抗衡，所以你就再也给人带来不了威胁了。就你可能搅乱了一阵，局面有所改观，但是结果你不可能改变。 没错， 这个改观和改变之间，对吧？还是有很大的这个差别的，就是这就是那个质的差别。所以我们和日本队的 这个质的差别，是有质的差别的。原来我们中国足球圈一直不承认这一点，就是说我们和日本差不多。比如说日本队，就是说他的传控比较好，他的意识比较好。哎，我是身高比他高啊，啊，我力量比他重足啊。就是我当年看日本的时候，也是觉得，就是从身高上说，你看他那个队，高高矮矮，胖胖瘦瘦啊，黑黑白白，啊，就是你觉得有什么呀？这个队，哎，一打起来，你一看，对吧？那天大家可能看到，就是，当我们中国球员也有。就是所谓高位逼抢的时候，三四个人围抢人家，是两三个人围抢人家，人家就能在瞬间摘出去，摘出去之后就马上能够传给队友，就是那个队友在那儿接应他呢。而我们摘出去以后，哎，人呢不知道找哪儿去了。 嗯， 这就是差别，这就是质的差别，这就是对足球理解的差别。我说过，竞技体育的核心就是节奏和预判，这恰恰就是预判核心之一，对吧？就是。我的队友在拿球的时候，我应该干嘛？我应该站在哪儿？他有可能把球传给哪儿？传给我或者传给谁？然后我拿到球以后，我应该怎么办？这是一连串的，足球的这个智商。 嗯， 而我们的队员真的做不到，所以呢，真的不能埋怨，说李铁又怎样怎样，说你现在，说啊，这个外教来会怎样怎样，还真不是这么回事。所以呢。现在好在啊，我这两天一直表达我自己个人的一个观点， 嗯， 就是我们既然开始想的就是日本，这个 澳大利亚 应该是排在我们前面的，是吧？ 是。 那我们就拿那小组第三呗， 对， 拿那小组第三，然后我们去打那个附加赛呗，争取是吧？争取那个附加赛名额。当然，你还得跟。那个组的第三去争是吧？争那个这个半个名额去，但是有一个问题哈、啊，就是因为阿曼赢了日本，把这组给搅乱了。 没错， 你原来觉得这个阿曼队赢他呗，啊，越南赢他呗，沙特赢他呗，那我拿小组第三呗，对吧？我认了。但是现在有点乱， 是， 而且越南队呢，虽然都是1-3输一场，0-1输一场。但是他澳大利亚打你打3-0啊， 嗯， 澳大利亚打他费了老劲了、 嗯， 他还有主力没能上场， 是 啊， 1-0最后 才1-0， 嗯， 所以从这个角度说，当然你不能用这个1-0和这个3-0来这么绝对值的这么去评价， 嗯， 但是越南队呢跟中国队打呢，他现在很顽强，所以接下来我们对越南队 是 吧？十月份对越南一场，对沙特一场， 嗯， 这两场至关重要。这两场，不是说我们什么保平争胜不能啊，必须胜，只有胜。这两场比赛有一场平，你都有可能啊，你都有可能最终这第三你拿不到，更甭说这两场你输一场了。所以呢，你想要让自己这个不是那些米卢说嘛，你还有八场比赛呢，对，这是八场比赛，你得保证最少赢五场。你才有可能保住这第三，所以接下来中国队确实挺难的、啊。 没错， 每一次的比赛吧，我们老说这个。那天还和一个足球圈的朋友说，我说从这个上上届世界杯，我就说，就是轮也该轮到我一回了呀，对吧？就是说这个就跟那摇号似的，摇这北京这车号的，摇这么多回了，也该摇20多年了，也该摇上我一回了。哎，他有人就摇不上， 没错， 是吧？ 嗯， 中国队可能就是那个摇不上车号的那朋友， 是 吧？是， 将来有一天咱们举办世界杯的时候，可能就摇上了 啊，就摇， 就直接进去了 啊，只能等、这个、 直接给你一个牌了。 对对对， 对。那么因为刚才梁老也提到了，因为国足现在是排名倒数第一嘛啊，所以接下来的比赛必须得是全力争胜。那么未来的一个月呢，国足将会在阿联酋进行集训啊，那么是在10月7号对阵越南，10月12号对阵沙特，比赛都是在这个阿联酋沙加来进行。 他们昨天拍了一张，有人拍的那个嘛，那个视频，我看到了，就是在机场。现在是在不是沙特，现在是在卡塔尔，是吧？ 对。 从卡塔尔这个机场，国际机场出发的时候，有一名中国人背着包拖着行李，吴磊 是 在那上飞机， 没错。 然后有 十几个日本人在那上飞机，因为他们去奔向欧洲的比赛去了。 嗯， 那也说这个比例你一看你就明白了，对吧？人家十几个人都在外面打比赛，那澳大利亚队肯定也有十几个人在外面，对吧？ 对， 那人家都在各种联赛里，那人家的见识，人家所接触的那个环境，足球环境是完全不一样的。而我们呢，现在的队员真的是走不出去，不是走不出去，不出去，真不出去啊！因为什么？挣的太少。 嗯， 就像这个这一次，咱们一说又说到篮球，周琦是吧？和这个刘传兴去澳大利亚、 嗯、出去了、嗯， 出去了，真的是不容易啊。他们也是开始说是没办法的办法，我倒要说，咱们接着一会儿就要说篮球了，对吧？ 哎，对， 这是好办法，对吧？ 嗯、 但就一个问题，跟足球的队员不爱出去一样，挣的少啊，他们都不愿意拿这么少的钱。就是精神文明、物质文明，你顾哪头啊？ 嗯， 这是很重要的。 看你要什么、嗯、 对， 嗯，那么刚梁老师说到了，周琦他是官宣加盟了墨尔本凤凰队，那么随后呢，这个球队也是官方宣布了这一消息。另外呢，北京时间9月7号，前青岛队的球员刘传兴也是通过社交媒体宣布加盟了澳大利亚球队布里斯班子弹队啊、 嗯。 那么墨尔本凤凰队的官网呢，也是已经开始出售周琦的26号球衣了，目前官方售价是110澳元，约合530元人民币。 啊，对，就是人家也在炒作。现在有人说啊，这个我看到媒体也在评论哈， 嗯， 就是澳大利亚的这个联赛，到底是一个什么级别的联赛？当然，它肯定没有欧洲联赛级别那么高啊。我们不是国家队在每次的这个大赛之前，也都把这个他们叫什么澳大利亚 NBL 是吧？ 是 这个比赛的一些联队请到中国来跟中国国家队打一阵比赛，但是你会发现。就这波人跟他国家队的那个水平完全不是一回事，因为他国家队的人还有在 NBA 打比赛的， 嗯， 国家队的水平完全不一样了，所以他现在澳大利亚也能够排在啊是世界上排上号的，他的篮球是排上号的，对吧？肯定是比我们高的，但是他自己的联赛的水平没有那么高，但是。你就是刚才我说了，就是不是叫没办法的办法？那你周琦不能要保持状态，对吧？你要出去锻炼，你要有这个机会到那个地方比赛，起码身体接触冲撞总是比较多的，是吧、 嗯？ 身体接触是激烈的。那这样的话，对于周琦，对于刘传兴这种又高又瘦的队员来说，特别适合他长力量，对吧？长这个对抗，用技巧和人家进行身体对抗。我真的是希望中国篮球的运动员能够多走出去，特别是，这回去澳大利亚了，就咱们就算是没办法的办法， 嗯， 多去欧洲，对吧？因为我强调过很多年了，从我有 CBA 开始，我就说啊，中国运动员，我们把眼光都放在了这个 NBA 的上面。我说你就学的 NBA， 你撑死是东施效颦，对吧？ 是 你根本学不到真谛，因为你。那个里边跟我们差的太远了， 不一样， 哎，不一样。比如说，规则不一样，时间不一样，对吧？可是你又不打 NBA， 你永远不打 NBA， 你要打的是奥运会，你要打的是世界杯。 是。 那么欧洲篮球和你一样，他也打世界杯，他也打奥运会，而欧洲人更讲究，欧洲的篮球更讲究团队配合，对吧？ 嗯、 所以为什么现在我们也开始引进，逐渐刚刚开始认识到。团队篮球，所以亚尼斯的这团队篮球，我们应该多去欧洲走一走，看一看，换一个环境。不是说你来了个欧洲教练就能改变了，你要到那个环境里，都是欧洲人的那个球队里，那个篮球环境里去磨练，那样你才能真正达到，就是，适应那种环境，然后你碰见欧洲队，你才不会那么发怵。就像这次落选赛是吧？你说你玩了20多年的 CBA 了，你突然发现。Yeah, 中国队罕见的没有能进入奥运会， 是 对吧？ 嗯， 20多年了，哎，突然没进奥运会，这个教训还不该引起这个篮协的注意吗？对吧？你的顶层设计上是不是该做些调整了？包括这次朱琦他们出走啊，我认为他是出走，那你在这个球员的这个合同设计上等等这方面。不该做出一些调整吗？ 嗯， 所以我觉得摆在姚明面前的功课还很多啊。 嗯，任重而道远，姚主席。 对， 嗯， 当然，你刚才说什么外援怎么着了？咱上礼拜好像还说呢，哈。 对，说没消息。 没消息，我记得我刚下的节目， 哎， 你就给我发了一个，就是、 对， 哎，有信儿了。 啊、嗯，那么根据这个篮球记者贾磊的消息说，哈，据联盟知情人透露，终于有人透露了哈。 啊，有人 透露了。那么这个 CBA 新赛季将会沿用上个赛季的外援规则，而且部分球队已经开始准备外援签约的工作了。还有媒体人报道呢，说 CBA 公司已经在近日向各俱乐部下发文件。明确要求各参赛俱乐部必须在10月1号之前提供队员以及所有随队人员的疫苗接种记录啊。那么如果没有这个记录，那就是不能够参加新赛季的 CBA 联赛。 嗯 嗯， 那就是说啊、哦，刚提供的是疫苗， 对， 不是提供名单，是吧？ 对， 你要到提供名单的时候，那才是最后的决定。但是贾磊呢，也可能是他自己得到的消息啊，但同时这。篮协也许说变就变啊， 嗯， 对吧？这当中可能有些变化，而且马上这两年不是就有媒体，也有自媒体， 是。 现在不能相信啊，这自媒体是不是不能相信啊？ 对，有的时候说的不是那么的靠谱， 完全不是有的时候，是大部分时间不靠谱啊。 嗯， 但是咱也可以当成一个参考说，不是说了吗？和这个秦小文和这个谁闹掰了， 嗯， 是吧？就是好像不来了，嗯，就是价格上。没谈妥， 嗯， 说虽然已经在上海脱离了，这个不是脱，就是已经完成了 解除了、啊，就治好了，治愈了， 治愈了，林书豪治愈了， 嗯 啊，但是也解除了这个什么什么隔离了， 嗯， 但是因为好像是因为什么什么价格没谈拢等等吧， 嗯， 说没戏了啊，你看这就是反正就是，你这刚要说允许外援了，这马上就有媒体说 不来了， 你没戏了啊。你弄不清楚，但是我觉得这一切吧，我们信也好，不信也好，我这个有风捕风捉影也好，无风不起浪也好，哎，你总之我们真的是等官宣，自己瞎在那琢磨没有意义。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有消息也总比没消息强哈、 有信儿就能引起躁动，对吧？ 对， 引起躁动走比。就是静的简直扔根针掉地下都能听见， 是 比那么静着要好。 嗯， 体坛真人秀。 那么本周的体坛真人秀呢，咱们来关注一下全运会中北京健儿们的表现哈。那么跳水项目呢，男子全能决赛，奥运三冠王北京队的选手曹原是以1075.60分拿到了男子全能冠军，并且为北京队摘得了本届比赛跳水项目的第一枚金牌，也是继林月在2013年辽宁全运会、2017年天津全运会之后，北京队在这个项目上也是实现了3连冠。 嗯、 另外，这个曹原陈艾森以联合组队的形式呢，在男子双人10米台项目中以总分483.21。的成绩夺金啊。那么另外在跳水女子双人10米跳台项目中呢，北京队的张佳琪也是以联合组队的方式参加了这个女子双人10米跳台项目，并且获得了金牌，成功的卫冕了这一项目的冠军，也是啊。 嗯，曹原挺不错啊。 是， 原来担心啊，他这个奥运会这事对他有影响，哎， 嗯、 没有受到影响哈、啊。 对， 而且突然发现那天才知道哈、啊， 嗯， 文体不分家，这曹原。出身于文艺世家。 哦，是吗？ 对、 嗯、 爸爸是这个东方歌舞团的演奏员。 嗯， 你说就孩子好个体育，哈哈， 小伙长得也挺帅的、 挺帅的。对、 嗯、 爸爸是东方歌舞团乐队的成员。嗯 嗯，有才 啊。 嗯，那我们再说一下女篮啊。那么全运会女篮小组赛 A 组的比赛呢，北京女篮昨天是以61比82不敌广东女篮，最终是无缘四强。 啊 啊，那么周一会再进行这个5到8名的排位赛， 这个正常，因为北京就是叫首钢女篮吧， 是 核心队员，原来呢到全运会的时候，比如邵婷他们也都会离开，啊，就包括高颂什么都离开， 嗯， 但现在呢这些队员都离开了，其实北京队呢基本上就是自己的队员能够。打进前八，打进决赛阶段已经很好了。广东队呢有李月汝他们啊，一帮子国家队队员是吧？所以我觉得北京队能打到这个份上，没进前四正常啊。所以我觉得现在整体上来说，心态，北京女篮的心态很平和， 是 包括小云也很平和，能这样就挺好了。 对，就人员不太齐整、 人才不是不没有人员， 对， 没有人才， 捉襟见肘， 捉襟见肘、 是啊。那么这周的比赛啊，还有一个非常让人敬佩的啊，就是射击项目女子飞碟多项项目的这个决赛打响了。那么湖南选手是50岁的老将刘英姿啊，以43中的成绩夺得了金牌。其实我们觉得像射击啊、飞碟这些双项这样的比赛，其实需要很快的反应力，其实受年龄制约还是挺大的、 挺大的。 对， 高娥那年的时候也是40岁了吧，还去参加比赛啊，也是这个飞碟。这个飞碟呢，确实这个项目，那大家也明白，这飞碟就是日蹦，你得瞧准了打， 对 吧？我还真打过， 怎么样成绩？ 就是、对，就是我打谁呀、啊？说您说这给您天空扔一老鹰，您都打不着，就是玩一下就试一下，人家子弹挺贵的，说一人就2枪啊，我试过，那真是你根本都看不着他出来以后，前面他教给你，而且让你试试哈，就是嘣、那个 飞碟飞起来， 碟先飞起来，你别打，你不用打，你看在哪儿呢，然后嘣儿打。我说那这一会儿还这儿吗？他说不是，那不一定，没那么，就是没那么规律，它是循环的，所以你得摸那规律。但是做这个竞技体育，它必须这偏门项目，你必须有特殊的这种才能， 是、 就是有天赋，必须有天赋。 对，像这样的老将致敬啊。 体坛嗨翻天。 其他方面，我们先来看男排。那么本周呢，中国男排是从福建飞赴日本征战2021年男排世锦赛，目标呢就是力争晋级决赛，从而获得2022年世锦赛 亚锦赛吧？ 对，亚锦赛啊、然后从而获得2022年世锦赛的这个参赛资格。那么比赛呢将会在当地的时间9月12号到19号举行，16支队伍是分成4个小组来进行单循环比赛，小组前2名晋级8强，随后进行淘汰赛。中国队是分在了 C 组，同组对手有科威特队、澳大利亚队和乌兹别克斯坦队。那么中国男排小组赛啊，今天上午是进行了第一场比赛，面对科威特，中国男排是以3-0战胜了对手，看门红。 关键是对澳大利亚你怎么办？ 对， 而且中国男排呢，这个说实话，这些年就这次奥运会大家也都明白是吧，男子3大球都没有能够进去， 是 我们男子的3大球的这个状态和能力，包括中国男排前几年请了外教，而恰恰为什么选择这名外教？这名外教是把伊朗队从一支这个默默无闻的亚洲队啊队伍带到了世界强队之一，因为伊朗队始终能保持在世界前8名啊，那就是说，人家这个教练还是有特殊本事的。这个教练歇了以后啊，咱给请来了，结果到了这儿依然水土不服，也就是说，这个教练没能够使中国男排有什么质的变化，或者有什么突飞猛进的进步，所以我们男排真的要去摸索的路，它不像女排，它已经摸索到这个路，你照着这道路子往下走，就是看谁的执行力更强。 是， 但男排到现在这个路根本没见着呢， 还得找路哈， 没见着亮呢， 啊， 所以中国男排呢要走的路，甚至比足球，比男篮还要任重而道远。 是，不过男排感觉近些年有些进步了哈。那么下一场比赛呢是9月13号，也就是明天，中国男排将会在中午11:30对阵乌兹别克斯坦，9月14号周二下午4:30是对阵澳大利亚。啊，那么最后一点时间，我们再说一下美网啊。北京时间9月11号凌晨，2021年美国网球公开赛结束了第一场女双半决赛争夺。赛会14号种子张帅还有这个斯托瑟是以2-0淘汰了赛会的7号种子，继续在本届美网保持着不失一盘的完美战绩。那么决赛呢，将会是在明天凌晨1点打响啊，就是今天晚上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给张帅加油。好，以上您收听到的就是这一周节目的所有内容。了解热点新闻，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这两个应用。那么稍后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北京的声音。下周日下午2点12分，我和梁老师还是会在这里等着您，咱们不见不散， 再见。